朋友下班下的早的都已经吃上了，在朋友圈里面开晒了已经。 对， 我一看呀，呵，撸串去了。要不我晚上也去撸个串因为转念一想，好多好长时间没吃烧烤了吧，都是夏天的时候吃是吧，经过了一个冬天， 对， 还真的没怎么吃烧烤，所以是想去撸串吧，然后现在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吃今天晚上哈，忍住克制住， 明天吃。 对， 明天胳膊是不是不来了？明天 对，明天我不来了。 别 不能说哈， 不能说。你像那个，其实关于健身这个话题哈，我们已经聊到很多次了。你像今天我还说，我说哎呀，这个胳膊师傅来上。单说来聊健身就聊了得有三四期节目了， 对，三四期了， 是的， 大约应该是半个月前第一期聊健身吧，对吧？我在想，如果啊，胳膊师傅从第一次聊健身的时候开始，我就能够坚持的跟着他去健身的话， 那个咱这胳膊教练去年就来了，2016年那个十二月份就来过了。 不是，我不说别的，就说这半个月之前，半个月之前，如果我能坚持到现在的话，半个月的时间，我觉得我应该能瘦10斤吧。 没问题。 真没问题， 真的没有。 你这偷偷的向听众暴露了你的这个体重问题。 在我们来讲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一件事情 啊。对啊，你看那减之前我100斤，我减10斤下来90斤。 听众们，你们信吗？ 信。 关键这个坚持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了。 对，真的是挺难坚持的一个人。而且这个之前，你像，因为我正合适这个月底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结婚，我要去给她当伴娘。本来计划的特别好，过年之前呢，就是也忍不住一直想吃嘛。我给自己的计划是过年之前敞开肚皮吃，哎，惯着自己这毛病。过完年之后开始减肥，过完年之后呢是没敞开肚皮吃了，但是也陆陆续续掉个2-3斤、3-4斤应该是掉了，因为饮食恢复正常了，但是没练啊，还是没减下来呀。哎，就后悔，真太后悔了，眼瞅着这个礼拜我就要去当伴娘了。胳膊教练，我问问你啊，这礼拜三了啊，礼拜四礼拜五还有2天的时间， 够 吗？想想礼拜六有3天，这3天的时间你能让我瘦10斤吗？ 要是没有特殊情况，10斤真的能给你减下来。 哎，真的， 只是掉10斤体重。 这掉的是水分了， 是水分，真正把体脂要减下来，那需要很长时间。3天减10斤体重非常简单一件事情。 行，那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，完了我跟苏教练好好 探讨一下。 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位听众答对了，要表扬一下哈，一会儿广告回来表扬。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，就是小胳膊教练的外号啊，就苏教练为什么要叫小胳膊。 对， 答对的听友呢就可以获得咱们今天苏教练哈总共给您提供了5张与春跆拳道馆的 4次免费的体验卡。 哎，对，是针对儿童的哈，儿童的年龄呢是在5岁到高3，都可以哈， 没问题。 好的，那这样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着吃喝玩乐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先偷客栈上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，这可怎么办？ 别慌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，让免息不退场，祝您从容购奥迪。电话83790100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65-40068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就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他内心的最真实的想法，真实的就是最美的。哦耶， 四娘刚才说了，说我今晚还吃串，明天开始减肥。 我没这么说啊，这是我们一位听众说的哈。刚才说到这个撸串的这个问题，一位听众直接说，他说必须今天吃，减肥都从明天开始的。其实我自认为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有自制力的人的，就架不住你们这些人天天的吃吧吃吧，没事儿，不差这一顿。 等会儿，哎，那我想问问这个胳膊教练了，哎，你有这样的时候吗？ 很少， 很少， 对。 就因为身边的人也特别理解你，是吗？ 对对对对。 我记得我之前对大家都知道我经历过一年坚持健身的时间。我刚开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真的是下定了决心了，一整个夏天和哥们儿一块儿出去撸串的时候，因为我喜欢热闹，这个身边的发小几个呀，基本上一个礼拜至少会聚个一到两次，所以也是我们的一个习惯了。 其实一次两次，一周一次两次没问题的。 我不吃，我这个大马路边上坐着啊，都是在这撸着串喝着啤酒，我就坐着就一瓶矿泉水儿，陪大家聊天聊到底。 那太苦了。 当时真没觉得苦， 其实就是一种习惯，就是。 对，但是现在我就在想，哎呀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回到那个时候的生活呢？ 懒， 不是我回不去了，还别说别人在我跟前吃了，我这自己晚上回了家，我还在琢磨着，哎呀，今儿是干点啥？今儿这吃火锅，怎么着的？ 对，就是养成习惯了。其实你运动也是养成习惯了以后，你就能自制住自己这个饮食了，就真的。 哎，那个小胳膊师傅，咱们这个健身的话，能喝酒吗？ 最好建议是。不喝酒， 不 喝 的话就少喝一点， 少喝啤酒还是白酒？ 啤酒、白酒都可以， 都可以， 一定要少喝。 但不都说喝啤酒容易那个啤酒肚吗？ 说啤酒是液体面包嘛， 它就是热量，热量非常高嘛，就是这样嘛。因为喝酒的话，你要是长期喝大酒的话，就是你一次大酒的话，可能你这一周的这个训练成果就浪费掉了。 对，一个是喝酒，一个是熬夜。 对， 在健身当中一定要杜绝。 对，两个最大的这个那什么。 对，因为当时哎，我又说了哈，当时我健身的时候，这个哪天一熬夜呀，第二天再练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，觉得自己体力跟不上的， 就那个训练状态特别不好。 体力会不支。 包括饮酒以后，就大量饮酒以后，第二天那个状态都不好，也可能两三天才能。完全恢复过来。 对，第三天也会受一点点的影响，基本上会在第四天才能够恢复正常。所以熬夜和喝酒真的是特别不健康，哪怕不健身啊，哪怕不健身，熬夜和喝酒对人的影响也是挺大的。对， 一般健身的话，不是说非得要，我也这也不吃那也是，不是这样，就是你正常的饮食，去小聚啊，正常的去饮酒啊，都可以，就少量的这个没问题的。但不能说啊，就我锻炼了，我就觉得自己那什么就完。还是大量的喝酒，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。这个， 是的。好，那这一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上一轮的中奖听众，好不好？这位听众哈叫做坤，恭喜哈坤回答了两遍，其实说的都挺对的哈。第一遍人家说的是小，因为小胳膊的胳膊和大腿一样粗，哈哈。是上次这个冰雪嘉年华大 party 的时候，可能这位听众到过现场了，说已经见识过了。哎，这个今年坤也说了，说儿子今年刚刚好五岁，所以那可以送你一张这个儿子的跆拳道健身卡，来自宇春健身，也是咱们苏胳膊教练自己的产业哈。苏教练今天是我们的金主，次免费的跆拳道卡送给你。然后坤同事还说了，说小胳膊的胳膊比貂蝉的大腿还要粗呢， 确实比我粗， 这是真事儿。小胳膊教练的胳膊快顶上貂蝉的腰了。 没问题，让他带孩子有时间去试试去练练去吧。 对，可以试一下。那送给你，恭喜你。同时呢，这个下一轮哈互动，咱们从现在就开始了哈。知道答案的听友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，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健身。这个问题我们要换了。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就是苏教练今天在先偷客栈的现场，面对咱们先偷客栈的听友找他健身的话， 一年多少钱包括什么东西？ 对， 有点难哈， 有点难。 哎，没关系，我们接下来会聊到这个话题。 好嘞， 来，苏教练和我们说一说吧，说这个打五折了是吗？今天 对，打五折。这个大掌柜的说了，说只要关注咱们先头客栈，就是原来这个原正常收费是一年一万嘛， 嗯， 然后就现在这个大掌柜说打五折。 一年五千块钱， 一年五千 啊！ 完了，你要是有健身房的健身卡的话， 那就三千五。 对，哎，对，三千五，再打个七折。 嗯， 这就是一年的我带你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教练费用。 呵， 这个很实惠的。 嗯， 一般的私教费的话，正常像应该是 300块钱 一节课。你要像我们一节课的话，应该是正常的是1000块钱一节课那样的，非常非常贵。现在 对，咱们算一笔账啊，就是苏教练今天面对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哈，开出的是5000块钱一整年的私教，加上一整年的健身卡，只要你在房山地区哈，房山两厢的健身房，一整年健身卡加上一整年的私教，总共费用是5000块钱。如果您已经有健身卡的话，不需要再办理了，那可以直接找小胳膊教练，一整年私教的费用是3500块钱。 嗯， 对， 嗯，3500，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呀？咱们找私教的话，怎么着？ 10节课。 对，一节课其实就350块钱。 对， 嗯，太便宜了。 10节课，但是你跟着苏教练的话，能练一整年。 对，一年之内你随时可以约咱们一起可以去练。 苏教练是现在是滴滴上门。上门服务、啊。 上门服务。对。 对，上门服务、 就是、 你在哪儿，苏教练去哪儿找你去。嗯 嗯。你 在这个 就近的健身房。 嗯， 对， 这个想去的话怎么联系咱们苏教练呀？ 哎、 对， 苏教练说一下。 可以打我电话、也可以微信。1300-116-1384。 1300-116-1384。 对对， 好，大家都记好了哈，赶紧这个加一下苏教练的朋友圈，看看朋友圈里面他这个健壮的两块胸大肌， 嗯， 还有8块腹肌，还有这个健壮的小胳膊哈，到底有多粗？我们可以加苏教练咨询一下。那么这一轮问题答案您知道了吗？再重复一下问题，是找苏教练报名5000块钱。一年都包括什么？好啦，那这个咱们还是来进广告了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！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，尊享工时费5折，一次性购买4次保养，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，还赠单块喷漆一次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-8886。 即日起，通过天猫及汽车之家雪佛兰官方旗舰店成功预订探界者，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 Discover 领先越野大礼包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-7777。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-4-9178。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3免1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-9988，8936-9998。 传承15载，诚信立百年。3月1日至31日，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，多重大礼等您拿。抢订热线5965-9999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晨报消息，记者从市规划国土局获悉，本市土地交易市场20号发布了石景山、平谷2宗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出让公告，涉及土地面积约13公顷，建筑规模约17万平方米。 这是本市今年第二批推向市场的资助型商品房用地。其中石景山区御前西一路的地块位于西四环与五环间，临近地铁一号线八宝山站，建筑规模约4万平方米，宗地内除约4800平方米的回迁安置房外，剩余将全部用于建设自住型商品住房，含全装修成本销售现价为35000元每平方米。此外，平谷区山东庄镇西丽金村的地块紧邻平谷新城，建筑规模约13万平方米，宗地内居住用途建筑规模全部用于建设自住型商品住房。北京晨报消息，记者获悉，北冰洋食品公司将在今年夏天推出奶油冰棍、小豆冰棍和鸳鸯雪糕，价格为2.5元左右。记者还了解到，很多人惦记的小时候的小碗冰激凌也有望在今年夏天推出。据了解，新推出的三款冷食产品定价均为2.5元左右，将在五一前与市民见面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来了，等着我，在那片白花。 来自江美琪，对我好一点。这里是你们最喜欢的仙偷客栈，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。 嗯，我是貂蝉。 哎，祝大家晚高峰快乐。晚高峰快乐的同时，也祝你们用餐快乐。这个特别说一下，还要明明已经吃上饭了，完了还得给我发一照片的这种人啊，不点名批评了哈。我们 发了一个，好像是土锅炖鱼， 不管发了啥，以后谁要是在这个客栈的公众账号上给我发吃的照片的话， 淘气， 这种听众。封杀，一律上黑名单，以后所有的奖品都不给，太过分了。明知道我们在饿着肚子给大家介绍这个美食也好，或者说其他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也好，你说还要这样，你还要这样对我们实行精神虐待。 好了好了，咱们言归正传哈。 言归正传哈，今天的话题是说到了健身。健身大咖。健身大咖要数谁？还数房山？ 谁呀、啊？ 小胳膊。看我这诗作的押韵吧。 好好好。 回头给这小胳膊教练送一大匾。 其实这个小胳膊教练一来之后，我都不敢说话。 为啥呀？ 为啥 呀？ 因为我从来都不健身。 哦，原来这样。 而且对健身是一窍不通，一点儿都不懂。 你们得开始健身了。 对， 大掌柜的这周都去练了。 对。 你看你这个你要不去跟着练去，这家伙，那大掌柜该生气了。 然后那个今天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上，我们还有听众说了。说这个什么？怎么没看见一个女的呀？四娘和貂妹去练练呗。你 貂妹 说话不腰疼啊。这个就不点名了哈，这些听众。所以在这里说一下，咱们苏教练的这个一年的私教课程啊，不仅仅包括说去健身房里指导您练，还包括 我们有一个户外的这个训练，那个更有意思。 每个礼拜都会进行一次。 对，现在是因为人多了，有的原来是就是周日上午9:30到11:00。等于这周上周就开始了，就是周六也是这个时间又加了一场，因为人多，有的周日来不了的人要求周六再练一次，等于现在一周是两次。 就周六周天两天 都有， 对， 这个是免费的， 免费的 都可以去体验一下，想健身的，我看到还有很多小朋友在哈， 对， 小朋友， 我们专门给小朋友设置了一种专门针对小朋友的训练方法啊，包括女性的话，如果不要害怕说那么大的，那我翻不动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给你设置一些适合女性训练的这个方法，都是可以的，没问题。 咱们有轮胎， 有轮胎 还可以，我看那个扛木头是吧？ 对，那是扛木头。 还有那个拉汽车 拉轮胎，这些都有。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找一下今天的这一篇推送，里面有大掌柜翻轮胎。你们看看哪个是大掌柜。 大掌柜真表现真不错。 对，答对有理。不知道大掌柜现在有没有在听节目哈。来，我们一起给大掌柜鼓鼓掌。 好， 鼓励一下大掌柜哈。偷偷问一下这个苏教练，大掌柜身上都是肥肉还是肌肉？ 大掌柜身材保持真不错。 不错是吗？ 对，一看就有底子。 哎呦，那是那更得鼓励大掌柜一下了哈！大掌柜，帮帮忙， 这周还得去练啊，坚持。 真的。 对，坚持这个，这周我们俩就先不去了。认真说啊，我要没事儿我真去了，苏教练。 没问题。 但是这周刚才已经说过了嘛，这个四娘这个周末要去给好姐妹当伴娘。 这没减肥成功也去呀。 没事儿，这个我总不能抢了新娘的风头。你说我都长这么好看了，我已经长得比她好看了，我如果身材再比她好的话，那你说这是吧，我这伴娘就直接把新娘 喧宾夺主了。 对， 所以咱不能那么办。 咱们还留着点肉吧。 对， 得把这期节目给你姐们听一听。 简直了，为了自己的这个太不容易了哈。好了，那这样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还有四名宇春健身的这个跆拳道的卡还没有送出去哈。那今天呢，这个咱们直接您找苏教练领取就可以了。 对， 刚才我已经公布了一名听众哈，还有4个名额。如果说您家的宝宝在5岁以上， 这个高三以下这个年龄段的话哈，想要锻炼一下都可以直接找苏教练。宇春跆拳道呢是一家开了17年的老店了，也是苏教练一手拉扯起来的哈。 嗯， 17年老店品质在那里。咱们今天送的是价值200元的4次的免费体验课程。 对对。对 然后想要领取的听众朋友们哈，还有4个名额，都可以直接来找苏教练领取。 嗯， 那么 电话是 1300116-1384，微信公众号 没错， 1300116。